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分享莫扎特、海顿他们之间的故事呢。刚才呢也出现了贝多芬，三位最伟大的人物，他们在同时代。那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聊他们的故事，来听他们的音乐。我是王卓，一会儿见。 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

的风霜，问岁月究竟多长。听声音颤动，你也迷蒙，谁呼喊散在半空。无尽的伤痛，很爱回忆在心中。可梦如幻，星光仍璀璨，来去无恙，寻回戏里何聚散。仰望期盼，是永恒发亮，惊喜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。